半天，您还是最后一位，合着。 这拿您那开个玩笑， 你还又拿我开玩笑， 能这么考吗？ 怎么意思到底？ 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校啊。 哦，您没在学校学过、 啊、我过去念的都是那个，那叫私塾啊。 哦，那是在家里教庄管的。 哎，对对，私塾。 哦哦哦， 一开蒙念那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哦，就念这个。 哎，然后又念那个五经四书。 哦，对的， 学庸论孟。 哎，是这个吗？ 哎，没事，老师还教我们吟个诗啊，打个对儿啊。 哦，都得学这个。 哎，学这个 啊。 哎，您看这个搭对儿啊。 啊， 吟诗搭对儿，这不简单。 那对对子可是难了， 有规矩。 有什么规矩啊？ 你看上对下， 哦， 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而且还讲究平仄音。 哎，那当然了， 你对上下联了，你那个平仄音不对，你念的也不舒服。 哎，这学问大了， 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 嗯， 仄仄平平，仄平平啊，嘿。 还真有学问。 不有一天吗？ 啊， 老师就给我们出上联，让我们大家对下联。 哦，让你们大伙儿对。 哎，他这上联也不是多么文雅，也不是多么深奥。 是吗？ 就俩字儿。 什么字儿呢？ 下雨。 下，哦，就下雨呀、啊。 哎， 这好对 啊。下雨这怎么对？你说 让我对 啊， 啊， 那我就给对刮风呗。下雨对刮风啊。 哎，天对地，雨对风 啊， 大陆对长空， 是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嘿， 下雨你对 刮风 行 行不行？ 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是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对， 我对刮风， 怎么样？ 再看我们老师啊， 啊， 摇摇头，不满意。 哦，这不行，这个 下雨刮风不对啊。 哎呦， 那边又站起来了，老师，下雨我对阴天，阴天下雨，这行不？这个下雨阴天， 下雨一般的。 你看，我们大学长站起来了，那阵不叫班长， 嗯， 私塾是大学长， 对，属他岁数最大。 老师，下雨刮风阴天都不对， 都不好。 那我对 什么？ 晴天，您看怎么样？ 下雨对晴天， 老师还是不满意， 也不怎么样。 怎么办？最后我站起来了。 哦，您来了。 我没对 啊， 没对这下联。 那您干嘛呢？ 我说老师啊，您这上联是下雨。 对呀、 啊。请问您，这个下雨是哪个下，哪个雨啊？ 哦，您问是哪两个字？ 老师啊，心说有门。 哦， 我这个下就是春夏秋冬的夏，雨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雨。 哦，这么俩字儿。 哎，下雨。我一听，我说老师 啊， 啊， 那我对商汤，您看怎么样？老师一听，咦，好，恰当。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静博、黄租民合说的《鸡冠花电话》。无论是对口的鸡冠花，还是单口的狗撅嘴儿，除了有趣的故事情节吸引听众之外，这两个段子还有一个吸引听众的共同点，那就是段子里有许多设计巧妙的对子。鸡冠花和狗尾草就不必说了，像刘宝瑞先生在段子里说的一盏灯四个字儿，九九九九，二更鼓，双面锣，咣咣咣咣，和灯笼龙灯，白纸防风，外套套外，陈皮龟盖，以及马静博说的下雨对商汤，都让听众在欣赏段子的同时多了一份对其中对子的琢磨劲儿，从而呢提高了段子的文学色彩。好了，聊到这里呢，本期的节目也时间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听一首刘文正演唱的《兰花草》。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严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共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